主席梁君彦话，乐意配合加开会议审议。有份出席的商界立法会议员林建峰说，建议研究调整立法会功能组别组成，加入青年、妇女组织和中资机构代表等。工联会王国健建议，立法会四十席由选委会选出，三十席地区直选，其余二十席为功能界别议席。英国公布脱欧之后重新审视国防与外交政策的重要文件。首相约翰逊说，文件描述英国将会如何强化联盟关系，提升实力，寻求解决方案，并重新学习与兼持对立价值观的国家竞争的技巧。约翰逊又说，中国会对英国的开放社会构成重大挑战，但同时英国会在符合英国价值观和利益的事项上与中国合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910点，跌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78点，升9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67，日元108.83，瑞士法郎0.926，加元1.247，人民幣6.502，英磅對美元1.388，歐元對美元1.191，澳元對美元0.775，新西蘭元對美元0.71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4.46美元，卖出1,734.9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地区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早晚沿岸有薄雾，日间大致天晴，相当温暖，气温介乎22至29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雾，下星期初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清洁超新星。 我是丰收快活人的程振鹏，我想将 DIJ 的 Keep 住你团火送给各位展翅清洁超新星，用这团火继续在你的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啦。 见证一班年轻人勇敢追梦的心路历程，立即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频道收看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GIBS 绿色创新员话你知，废弃车胎不是垃圾， 我们就可以将车胎变成原料啦，去代替煤啦，去烧的 burning point 其实更好过煤。 校长早晨话你知，人人都有自己的长处，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潜能，最重要是给一个目标，他只要让他发挥不同的才能的时候，他永远都是会的成长是超乎我们的想象。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逢星期二晚10点到12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Now Now 磨砺 敏感时刻。 又嚟到最开心最快乐嘅星期二啦 ！Happy Tuesday， 敏感时刻 系啦， 系啦，喺直播间就有我啦啦同埋你嘅， 系啊，咁已经去到10:09啦，咁出面嘅气温23度啦，相对湿度87%嘅， 系啦， 我都觉得咧，即系咧最近咧个天气咧好适合咧去呢个嘅郊游啊， 好郊游咁潮湿，仲你觉得适合啊？ 唔系、反而早两日冇咁湿噶，今日开始就开始好似感觉上面有少少湿啦， 都比冬天潮湿好多好多，因为你唔觉喺啲天气咧，好似瞓极都唔够个人好攰咁咩？ 觉尤其是系我唔知咧，你冇发现就系咧啲衫啊要攞去洗，唔可以屋企洗啦。 我唔系，我都住喺屋企洗啊。 系啊， 系啊， 哎、我唔得啦，已经要出去出面洗啊。 因为你嘅唔干净，噏住霉味又 系啊， 系啊，噏味。 话说咧，有一日咧，咁我妈咧，咁嗰啲算系叫翻 part time 嗰啲翻工衫啦。咁啊，一次过洗完之后咧，佢已经都知道一定系重重地焦噶啦，咁啊晒唔会干。咁於是就同我講，不如試下攞個抽濕機去抽啦，擺喺個廁所。但係呢樣嘢，我都想咧睇下呢個敏感時刻嘅聽眾們有冇啲竅門俾我。咁因為話説咧，我自己之前都已經知道，一用抽濕機去抽嗰個嘅抽啲衫咧，啲衫好容易就會有噏味，即係會臭啦。 哦，係咩？ 係啊，唔知點解喎，唔知係咪因為熱得滯定點樣啦。咁跟住之後好啦，咁啊嗰一日咧，咁我已經醒目㗎啦，咁啊唔閂實成個個廁所個門，開住咗啲等。那个通风系统好似感觉上面冇咁入面冇咁焗啦，有多啲新鲜空气入去啦。咁、首先当然亦都有弊处啦，个弊处就系、是、佢吸湿亦都冇咁强啦，即系要吸耐啲啦。于是即吸到我谂4-5个钟到，因为啲牛仔裤系真系吸唔干嘅。咁于是咧就最后尾都要挂翻喺个窗度。但系同一时间所有衫裤5个钟之后，可能衫就干咗70%到啦，依然都系臭。 哦， 好苦恼， 系噶，你又冇用干衣机， 冇用干衣机啊， 因为我都唔中意用干衣机嘅，因为我觉得干衣机用咗之后咧，对啲衫嘅保存冇咁好嘅，因为会容易快啲霉啊咁嘅，我觉得。 同埋啲人话干衣机系热啊嘛， 系啊， 热嘅时候对衫， 同埋有阵时有啲衫会缩水啦，系啊，会快啲霉啦咁啦。咁我自己就好彩，我厨房后边有一个洗衣位嘅，咁我就洗完衫就晾晒喺嗰度上边嘅，咁我就有一条好长嘅通整咗喺天花板咁晾住，咁旁边就有个抽气扇我就长开的。咁、我就其实我就发觉我屋企嗰度就唔係好潮湿，同埋我抽气扇长开呢啲衫都快干嘅。咁、除咗呢个之外呢，我屋企有一个呢暖风机专系干衫嘅。一座好似一个嗰啲拉链衣柜咁嗰啲摆啲衫去就可以干㗎啦。 喂咩？有一个胶盒嘅物体，或者 一个 套胶套， 总之一次衣柜嘅物体啦。咁下边有个暖风 真系有用啊！呢个 有噶， 我喺图嗰度见过咯。 系咩？我喺香港买嘅，咁我就不过去亚订嘅，咁我就就通常用先开出嚟咯。咁就譬如有时洗啲天冷衫厚啲嘅时候咧，就将怼入去咯。咁我当然可能都要开好耐下嘅，咁当然都会大家会谂到嘥电啊咁啦。咁就佢啲衫系真系快啲干嘅。系啦。咁個暖風機又唔會令到佢有霉味噏味咯。 另一樣嘢咧，我相信大家都開始苦惱嘅就係、是、咧，冬天嗰啲嘅厚褸啊，即係譬如我之前成日著羽絨啦，件羽絨一直掛喺度洗咧、我又費事洗住。 啲羽絨自己洗咧，其實真係好難乾，好耐都唔乾裏邊嗰啲羽毛。 係啊，又或者譬如一啲厚啲嘅褸，譬如即係我唔知咩形容，即係好似校褸嗰啲褸啦， 羽褸。 係啦，因為其實成日都講啊嘛，未食五月粽咧， 就寒衣不入籠。 係啦， 喂，年年都準㗎，你冇留意咩？ 是啊 是啊， 所以而家才是三月几 嘛，端午节未到梗有些日子几日会冻下的。 是啊，那我又不想洗那些褸先、因为如果洗完之后突然间又冻的时候我又要再洗多次。 是。 那跟着我就很矛盾，那我一直挂到整间屋都是衫。 是。 全部现在挂在个厅里。那些羽绒啊那些全部没穿的了，但挂在那里。 我都有很多衫是需要清理去洗的了。 是啊。 那我都在逐步逐步逐啲逐啲逐啲做咯。 是。但是溜溜，不过溜溜应该没有这个的。 有啲就攞去乾洗咯， 系啦，冇呢个烦恼。咁话说做咩咧？即系譬如羽绒嗰啲，其实都几牙位噶嘛，屋企 系啊，牙位噶。 咁咧以前咧或者一啲嘅可能棉被啊嗰啲咧，屋企人咧有少少唔算叫窍门嘅，咁就系会攞去一啲洗衣铺头洗。 系啊， 因为有啲洗衣铺头咧，佢哋唔知有啲工场定有啲专摆衫裤嘅仓定唔知乜鬼啦，可以俾你帮佢摆 储存， 系啦，储存半年。 我都听过有啲洗衣店系帮你储存，唔知隔几耐先送翻俾你噶嘛？ 系啊系啊，有啲咧就会赶你走嘅，就会成日打 翻过嚟，喂，你快啲拎走佢，喂，你快啲拎走佢嗰啲。 因为人哋都冇订摆噶嘛，人哋都有有限空间嘅啫嘛。 系啦，咁你会唔会够胆摆喺一啲佢哋所谓嘅储存仓咧？ 我谂我唔会，我自己屋企应该有地方摆，够地方摆嘅，暂时都仲。 所以我头先都话你未必会。 系啊，因为但系嗰啲储存仓，我惊自己会唔记得。 嗯， 系啊。 嗯，我就反而唔会唔记得嘅，因为我有一个好精咧嘅阿妈喺后面，佢就一定会记得。 同埋你冇乜衫着啊，所以你好快会记得有啲衫唔喺度啦。 仓啊，惊有啲唔知乜事啊嘅时候，你咪再洗下 咯。我屋企有啲衫挂咗两年添啦，都冇着过。 咁啊，所以我相信所有嘅听众们同我哋一样噶啦，厚嘅衫唔敢摆低。咁我哋又应唔应该着短袖衫咧？ 系啊，而家嘅天气都唔知点算。 系啊，即系譬如好似今日咁啊，我着即系薄嘅呢啲长袖衫，已经成身汗啊！我喺条街度行嘅时候。去啊，因为我今日行啲露天嘅地方，我去咗个地方，系啊，咁跟住之后，翻嚟嘅时候来回咯，咁我真系成身都汗噶，咁但系啦，如果你着夏天衫嘅时候又 O 唔 OK 咧，就等于我两日前我要买花，即系我成日同你讲最近成日买花， 系 系啊，阿妈 食 菜 系 啦，帮咗我哋个大忙，咁我买花啦，跟住我去买花嘅时候，我就系本来着短袖衫，因为觉得热，跟住但系谂下唔对路，因为又好似又冻冻地， 有凉凉地啊嘛。入夜又涼啲。 系啦，咁跟住，所以佢決定點咧，就着件好薄嘅長袖衫就落去啦。哇，撞鬼下晝嘅時候，依然都係熱到流汗噶。唔知道大家會唔會同我哋阿 Leo Leo 同我莫呢一樣，都有同樣嘅諗法啦。 在另一海港，人如伴侣遥望对岸，独睡异国的艳航，你那御勇偏有寒，拼命过活太紧要还是太忙，而我这里仍然像似处的梦，在旺角失车遥望对岸，连梦也冷藏，早知该跟你成梦破浪，但最终没远飞的空航，如从前学你各管下根，这刻已雪纷飞，然而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何妨对我对那个大结局说对不起，不休息则美，跟波里对比已差十万里，说你这眼前童话国度好吗？人如变公主，还是每日受着将粗茶，这真假穿插两生的花，在这边，在那边相牵挂，如从前学你。雪纷飞，然而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何妨对我对那个大结局说对不起，当天不跟你，今天再说起，仍想做你。 想问你个问题啊。 咩事？ 知唔知哥本哈根今日嘅天气几多度 啊？我唔知啊，你嗰个高人啊？ 我啱啱上网睇咗啦，即系我哋香港就23度啦。 系啊， 哥本哈根而家系7度、 哦， 甚至乎咧，即系去到嗰边可能冇我哋咁苦恼啊。即系我哋香港就话四季分明啦。 系啊， 原来嗰边咧7月8月咧最高嘅气温都系得21度度嘅啫。 咁咪好舒服咯。 舒服啊，但系冬天嘅时候我哋又怕，我同你都怕冻嘅人。 系 冬天佢负度嘅。 系着衫就得啦， 你啱啱啱听过系 Fiona 哥本哈根的另一个我。我想请问你今个礼拜又发生啲咩事或者遇到啲咩咧？ 今个礼拜啊，其实就冇乜特别嘢发生嘅，咁、就都系做翻啲正常嘅嘢啦，都开下会啊。 做咗 facial 未啊？ 有，我日日屋企都有做 facial 啊、 哦。你知唔知？我而家就嚟夏天嘅关系咧，我都好乖啊。 我好惊我哋又生啲美容院啊！我要快啲去做 facial。 系，你之前咪俾咗嗰个嘅帮我整暗疮啊、烂面嗰啲嘢嘅。我话俾你好乖啊，一日日都有用啊。 系啊，你唔觉得好咗咩？你块面唔烂啦，已经。 系啊，你睇下。 系咯、啊，我有一日就因为食咗一啲好热气嘅嘢，因为试咗一啲好补嘅嘢，咁、咧就跟住咧就好热气啦，又爆疮啦，咁、好彩你睇唔到噶，我爆啲疮好快冇嘅，咁、跟住就又热气到牙胶痛啦，牙胶痛真系好惨啊！ 热气到牙胶痛咧， 系啊， 我好似未试过， 我试过牙胶痛到我食唔到嘢啦，你明明一喐就痛，你嚼嘢都痛，变咗我喺度要食啲流质嘅嘢咯，跟住就瞓翻一晚觉就好啲啦、可能我就。又唔夠瞓啊，又一兩日，又食埋啲熱氣嘢就虛火上升，就牙膠好痛，跟住喐唔到牙膠，跟住瞓翻好一晚，第二日就冇事啦。 哦，即係通常就維持一晚到 嘅 啫。 係啊，我真係好彩，我爆暗瘡第一兩日就自己會冇嘅。 好好、 啊，我唔使鬥佢嘅，即係呢個本身皮膚嘅底子好，你明唔明？ 其實我覺得。另外一樣嘢就係 Leo 咧真係好勤力嘅，因為成日都講，無論其他一啲 Leo 又前排嘅嘉賓都講 ，Leo 係真係好勤力護膚嘅人。我覺得關事，咁我自己未試過牙膠痛，或者可能我自己牙膠痛我都唔記得啦。但係我係嗰啲咧會係生痱滋，我成日耐唔耐咧生到我係食唔到嘢啊！ 生痱滋又好痛噶嘛， 係啊，好辛苦，我仲要成日生啲痱滋，生喺嗰啲喉嚨嗰啲叫咩啊？嗰啲顎骨附近嗰啲位咧，哇，完全嚼唔到嘢 㗎。個牙膠痛都係完全嚼唔到嘢，我喐個嘴都唔得啦， 係 咯，你仲要咬嘢喎，點咬到啊？ 但會唔會因為咁樣你瘦咗好多咧？我想 講，我痛咗一日啫喎。 我唔知啊，可能定系你件衫，因为我头先咧，因为我同靓靓 唔系我件衫系松咗 嘅，系啊，我就系话，因为头先咧同靓靓即系录有靓靓友情牌嘅时候啦、我喺度录嘅时候，我望到靓靓，靓靓点解个膊头缩咗咁多嘅？系缩水嗰种缩。 系啊，因为我依排好努力喺度 keep fit， 令自己唔好咁肥，因为你知过冬天完噶啦嘛，就快，佢都要开始减定肥噶嘛。咁、因为夏天你知冇咁多衫俾你遮噶啦。 系。 咁我真系我嗱，大家都知道我之前咪喺度跟嗰个168咁嘅減肥方法，我覺得又 work 地嘅喎，即係真係我淨係食8個鐘頭裏面食嘢啦，咁16個鐘頭唔食，咁我又忍得口嘅，係啦，我嗰8個鐘頭其實我連雪糕都有食，冇肥到喎，竟然，我仲要食咗連續食咗3日。 哇！我記得你上個禮拜好似有講過， 啊、 但當然我哋食嗰啲唔同外國人食嗰啲一桶桶嘅， 係啊，咁我 食一個個球啫， 咁我唔係，我都係有撻出嚟。即係買一大桶嗰啲嘅，咁就當然唔係成桶食啦。咁我覺得又好似 OK 喎。咁當然我亦都好節制，唔係亂咁食嘅喺個8個鐘裏邊。但係咧，原來除咗呢個168呢個咁嘅減肥方法咧，最近有個新嘅叫442。 咩嚟個？ 442減肥方法嘅喎。 越嚟越多 啦。咁有人試過咧，就話一個月都減到幾公斤嘅喎。 幾公斤好多一個月。 係啊，呢個原來442減肥方法咧，原理就係把握一日裏邊咧燃燒代謝循環最好個10個鐘頭嚟食嘢。就用4个小时同2个小时嚟分段划开。 咪住先，需唔需要做运动先？ 系，当然有埋运动效果会更好啦。咁咧，总之佢简单嚟讲就系每日嘅第一餐同第二餐之间咧、要相隔4个小时。 哦，即系唔可以5个钟头。 系啦， 啱啱好一定 要啱啱好4个小时。咁第二餐同第三餐之间又系相隔4个小时。 咁系啱啱八个钟咯。 系啦，系啦，佢四四二啊嘛，系十个钟啊嘛。咁譬如你食早餐咁讲啦，即系可能你朝早，其实我都好难跟到嘅呢个。 系，因为我哋成日翻工， 我哋啲时间唔定时。我当定时嘅人，我当你朝早九点食早餐，咁四个钟头一点食午餐咯。 嗯嗯 系咪？ 系 咯，咁第二餐晚餐你点去一个钟五点钟又食咧？ 系啊， 系咯。 又或者可能系头先所讲啦，个八个钟里面咧，通常我会可能加加减减唔同时间啦。系啦，有阵时可能系其实话就话食八个钟嘢，但系可能我只系食四个钟嘢或者六个钟嘢，因为可能前面我缩短咗时间嘅。 系， 但系如果呢一个一定要话四个钟内嘅话咧，我觉得咧就好麻烦， 好难计个时间咯。 系啦， 好难就啊。 除非我觉得可能系啲白领啊。 白领都难噶， 咦？你谂下佢 lunch 时间咁计， 我当你一点钟食完 lunch 啦，四个钟要食晚餐，五点佢未放工， 咁啊 系咪？其实难噶，你要将个晏早餐同午餐推迟啊，咁你翻紧工又好难做到噶，反而我哋呢啲唔使翻工嘅人就易啲， 我冇理由佢哋即系饿到放工先食 早餐 噶 嘛，一系。 佢已經早餐唔，如果就算唔食，佢十二點鐘食嘅時候，學你話齋，佢五點 未放工。你用當你七點鐘食晚餐，你推上四個鐘啊？ 七點鐘都三個，下午茶咯。 係咯，下午茶午餐喎，咁我午餐係早餐嘅咯，咁就 唔食早餐啦，得唔得咧？如果佢 我唔知，依個就一個四四二，佢就話嗱，總之第一餐就四隔四個鐘頭就食第二餐，第二餐隔四個鐘頭食第三餐，第三餐咧就留翻兩個鐘頭嚟消化嘅啫，之後就唔可以食嘢噶啦。咁因為依十個小時係循環嘅，佢話因為佢話大部分人咧正常要消化一個餐咧，一段食完嘢嘅時候需要四個鐘頭嚟消化嘅。咁當你開始有微餓嘅感覺，即係過咗四個鐘之後咧，就開始可以食另一餐啦。 係， 晚餐就一定要用輕食為主嘅，油脂要少啦，所以咧就唔好咁多肉啦，食多啲蔬菜啦，所以兩個鐘頭就可以消化到，唔使四個鐘頭啦。咁剩餘嗰十四個鐘頭咧就唔准食嘢，肚餓只可以飲水。係，係啦，咁要令你身體習慣。同埋學習利用你嘅脂肪當做能量去燃燒，咁所以咁樣先達至到呢個減肥嘅效果嘅。 佢冇講大概幾耐到就已經見效啊？ 有人試咗個零兩個禮拜，一個月就減咗幾公斤咯。 好啦，不如咁啦，我做白老鼠啊！ 你試啊？ 我哋試下。好，我試兩個禮拜之後再匯報俾大家聽減肥呢樣嘢。 睇下點？ 係啦，永遠就係我哋女士們啊，經常性一生要做嘅事啊！ 身边转眼间反抗的一秒捉电，有种冲动入夜变上脸，出手真诚越练越熟练，打我一跌尖叫声响起不出偏差，越没预备越害怕，接招一刻倒下便妄想一分高下。 And you know who I am, I'm a killer。 你都不正 Baby girl 被得搭自动中枪，滴着汗热力爆破冷场，追击枪般锁上你软弱。 You can call me that, I'm a lady killer。Him not dice, you just like big and small。 两眼擦过似向我扑火，计算再秒杀你那心房，不放别人内在隐藏。You know, I know, 你需要松绑。 You're my kind of guy, I feel like the way you fly。Baby, you belong to time。 感官张开倒下，动作招式比高下。滴着汗热力爆破冷场，追击枪般锁上你软弱。 You can call me fat, I'm a lady killer。 You can call me that, you can call me that killer。 You can call me that, you can call me that, I'm a lady killer。 假使怕狠，请你不必爱上，露出心坎只会重伤。如能承受的，总可激战一场。假使喜欢一晚的气喘，不要给我一世的眷恋。 靓女 为头先我哋都讲咗啦，永远咧即系减肥就我哋女性们啊， 一生嘅事业嚟。 系啊，咁咧头先我哋咪后嘅时候都已经不停喺度研究紧，喂，点样减肥先至最好咧？咁样一阵间新闻之后，继续再同大家研究下我同 Leo 最后得出结论。而家、 啊、 先听一节十点半嘅新闻，啱啱听紧嘅系肥仔啊 ，Lady Killer。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会议批准九巴、城巴同新巴同新大屿山巴士加价，加幅介乎8.5%至12%，下个月四号生效。其中城巴同新巴会分两阶段加价。九巴表示，过去一年几受疫情影响，乘客量大幅下跌，经营陷于困境。新巴、城巴表示，疫情期间巴士客量大幅下跌3-4%，即使今次加价申请获批，公司在财政上仍然面对挑战。另外，政府同时宣布将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的补贴上限由每个月400元提高至500元，直至今年年底。据了解，汇丰员工接获内部通知，话中环汇丰总行将会在明天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通知表示，预料卫生防护中心会要求所有曾经在今个月2-15日在汇丰总行逗留超过2小时的人士接受强制检测。本台向汇丰查询，暂时未有回复。投诉警察课截至今个月五号收到621宗涉及反修例运动针对警方的需汇报投诉，监警会完成大约一半的调查，六宗是证明属实，包括有市民被警员以不礼貌言语对待，有被捕人士在戴上头套的时候，警员未有记录对方拒绝签字。有未满16岁的被捕人在监护人不在场之下被警方接见，有律师不获安排会面当事人，同埋一名记者工作期间被警员称呼做黑记。另外，监警会主席梁定邦话，自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投诉警察课暂时未收到有关警方国安处工作的投诉。英国公布脱欧之后重新审视国防与外交政策的重要文件。首相约翰逊说，文件描述英国将会如何强化联盟关系，提升实力，寻求解决方案，并重新学习与秉持对立价值观的国家竞争的技巧。约翰逊又说，中国会对英国的开放社会构成重大挑战，但同时英国会在符合英国价值观和利益的事项上与中国合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866点，跌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76点，升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7，日元108.87，瑞士法郎0.926，加元1.247，人民币6.503，英镑对美元1.389，欧元对美元1.191，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1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6.2美元，卖出1738.3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早晚沿岸有薄雾，日间大致天晴，相当温暖，气温介乎22至29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雾，下星期初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 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正安常识问答比赛第一题，密闭空间里面有啲乜嘢因素就会有危险啊？ 如果有一男一女就真系危险啦。 哎呀，讲紧嘅系有易燃气体、过量氧气，会有火警或者爆炸嘅危险啊。 啱咗啦，第二题，咁我哋直接将啲纯氧去泵入密闭空间又得唔得咧？ 都好、啊，咪好飘啊，好纯情咯。 傻啦，咁样啊，一样会发生火警同埋爆炸噶。 直接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密闭空间危险多，确定措施要执行。 音乐说，林义文的音乐选择， 入边嘅 memories。 呢首歌是我第一次在学校天才表演报名，点知唱完之后，台下鸦雀无声。咩叫 midnight on a sound from a pavement？ 咩 pavement？ 你讲乜嘢？原来唱歌是要拣啲人哋识嘅歌。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1，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逢星期二晚10-12， 香港电台第二台， 娜娜、 茉莉，敏感时刻。 一个新闻翻到嚟，继续敏感时刻。 冇错，咁莫莉姐，你系咪真系实行呢个442减肥方法咧？ 两个礼拜即系试下咯，咁起码咪当同听众们同埋靓女一起见证，睇下系咪真系有用咯。 你唔好讲大话。 我由听日开始， 开始磅一个磅数出嚟睇下先。 好，但系呢个磅数我唔会公开俾听众知。 你要公开俾我知咯。 会俾系。 喂，但系我就觉得呢个168对我 work 啲嘅。 嗯， 系啊，因为我觉得168我容易 handle 啊，喺八个钟头里边食嘢啫嘛。咁我真系我成日夜晚都唔食嘢。嘢噶啦，宵夜我又唔食，其实一啲都唔难嘅。但系442，我觉得反而有啲难嘅，因为我个人消化比较慢啊。咁你叫我食完一餐隔四个钟再食，我可能未咁快肚饿啊。 我都绝对认同咧所讲168咧系容易啲，因为其实即系话八个钟里面你任食啲咩都得，即系你几点钟食嘢又得，你食啲咩都得。当然，梗系讲紧嘅唔系全部你连续三餐走去打边炉啦，唔系呢啲。系，但系我会觉得呢一个就系，譬如我哋食啲乜嘢啊，呢啲全部个 handle 嗰样嘢方便啲啊， 喂，但系其实你谂翻喎，442，咪又喺八个钟头里边食晒三餐，咪一样 食两餐啫，442 三餐啊，你食咗第一餐。隔四个钟再食第二餐嘛，再隔四个钟食第三餐啊嘛，早午晚咯。 哦，我以为你只系食两餐啊。 只不过最后留两个钟嚟消化啫嘛，佢嘅意思系，佢系用小时啊。佢话因为呢十个钟系人体最容易消化同消耗啲卡路里嘅。 系，因为我原本以为你话嗱四个钟头食一餐，跟住第四个钟头之后又食第二餐咁。咁但系嗱，因为呢一样嘢咧，我都会觉得系好似难啲去接触到。 因为168八个钟里边任你做乜都得噶嘛。 系啦，咁啊呢一个唔系，一定要隔四个钟头，即系。我要set闹钟啦，咁仲要系你知我哋个份工噶啦，突然间可能录音嘅时候嗰段时间我真系食唔到嘢噶咯， 比较难咯，咪觉得 系啊，咁啊，同埋到最后嘅时候，佢话嗰餐要轻强啲， 系啊， 呢个其实颠覆咗我噶。 但大家講嘅道理都係話晚餐係盡量唔好食咁 heavy 噶嘛。 我有啲嘢係同大家好唔同嘅，例如即係啲人成日都話減肥嘅時候一定要減澱粉質啦。 係啊， 但係我成日都講嘅，我成日都同 你其實我減咗嘅澱粉質 係咪？我唔得嘅，即係 我得㗎。 係啦，我減完我會發脾氣啦，心情好差啦，成日好似食完嘢等於冇食嘢一樣啦。我甚至乎連我啲腸胃都會抗議 㗎。 我係啲腸胃係之後去唔到大便嗰啲人嚟㗎，所以我就唔即係胃便我唔會咁 多藉口。 口，你不如死咗心啦，你做一个有品味嘅肥妹算啦。 咁又唔得，因为我都好努力地将嗰啲淀粉质睇下点样去减轻佢， 系减少啲咯， 系啦， 或者想办法消耗咗佢咯， 系啦，又或者系食一啲唔系太劲嘅淀粉质，例如米粉啊，即系呢啲咯。咁好啦，咁所以头先话最后嗰餐嘅时候，对我嚟讲，再加上我颠覆紧我嘅就系咩咧？我同大家好唔同嘅就系我成日会觉得最后嗰餐，因为我哋成日夜晚十二至二啊嘛，十点至到十二点， 我哋做完嘢都十二点啦， 系啦， 仲食嘢啊？ 唔系，我意思即系话我哋尽量取嘅力喺最后啊。咁如果我通常尾嗰餐唔食得丰富啲，或者唔系令到我饱肚啲咧，我好快我十二点钟放工即刻。肚饿， 你 即刻要食嘢。 即刻肚饿，你可唔可以忍一忍嘅咧？或者饮下水咧？ 系咪心忍我心？ 你其实习惯嘅咋？你习惯夜晚唔食嘢就可以唔食嘢噶。因为我从来都冇食宵夜个习惯，所以我半夜我唔好少会肚饿。就算肚饿，我饮下水啊，饮下嘢咧，我都会顶到噶啦。 系，因为我好衰嘅，跟住我个脑就系不停闪好多美食出嚟。 呢啲系习惯嚟噶，你自己下定决心挨咗头嗰段日子咧，其实你系可以习惯到噶。 所以我决定接受呢个挑战。接受 Leo Leo 头先所讲嘅嘢，我会尝试。 不如你试一六八啦，唔使试四四二啊，一样啫嘛。 就系一六八，我一直试紧嘛。咁而家咪试下。 唔得啊！ 得，我咪话咗而家开始都真系。 即系一六八，你冇瘦到咩？ 有少少，再加上我而家成日咪话我减肥行路落去地铁站嘅，我系真系瘦咗好多。 系。 咁我 你手车咁渣都系行好啲啦。 你唔好再撩我心痛事，我都觉得好伤心。曾经今日有人同我讲话会听我哋。佢聽到啫，佢應該認同。但我想講一樣嘢就係、是，我而家試埋做一啲行路嘅運動， 我都行好多路嘅，其實我會選擇。 係咁啊，跟住之後，如果所以我就想嘗試埋加埋呢個四四二，睇下係咪再得啲，再得啲嘅，起碼我可以喺呢度同大家分享。 但係喂，你呢個四四二或者一六八減肥方法咧，唔係叫你亂食嘢嘅嚇。雖然係咁講，你都要注重你食咗啲乜嘢嘅。 咁當然 都唔好食一啲好 heavy 嘅嘢嘅。 唔好三餐打邊爐，尤其 嗰句。即係你自己都要小心㗎。 係呢一個就係、是。我同 Leo Leo 啦，即系尝试下俾大家听嘅挑战， 系啊， 两个礼拜 磨砺下战术，好，我两个礼拜睇下边个瘦得多啦，我继续。 去穿梭，喧哗的声音似是猎豹。我有我双手抱着我，哪个也不痛。喜欢孤僻感觉是猎豹，流浪最好，不怕走错路，只想一个不修边幅穿起波鞋，独立地舞蹈变过的，互相不让步。 咪因为我哋都市嘅女生咧，一定系要即系身材好啲咧，先至做嘢都特别好啲。我唔知咧，你有冇发现嘅？ 身材好，注目目光都多啲啦。 系啊，即系做嘢嘅时候都感觉好似顺利啲咁样。啱啱听我系 Eka 嘅 City Pop。我想问你个问题啊，如果头先我哋所讲嘅呢个八个钟头唔食嘢啦，又或者四四二，即系话每隔四个钟头食一次嘢啦，咁如果对于一啲朋友嚟讲真系唔方便嘅呢两个减肥方法，你仲会唔会有一啲嘢你都觉得大家可以试下呢？ 做运动咯。 你同啊之前我哋倾偈个营养师啊，郑姨有咩分别啊？ 呢个系人都知噶啦。咁我觉得因为减肥，大家一定要真系正常健康地去减嘅、 嗯， 就唔好刻意整坏咗身体，因为减肥真系要提提大家、嗯。因为我自己乜嘢健康同唔健康嘅方法都试过噶啦，系、 嗯、 啊，所以真系鬼唔知做运动最好咩、 嗯？ 但我成世都唔知做运动嘅，所以咪自己要节制一下咯，即系要抵得住诱惑啊。其实咁当你抵得住诱惑，初头系辛苦嘅，但你习惯咗之后，其实系得嘅。 系，仲要系最近啦，即系早排都成日听到就话，识破唔好识破啦，即系发现咗网上有一啲嘅减肥药卖咧，卖完之后其实呢啲全部都可能系禁药嚟嘅，咁啊叫大家唔好食啊，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报章即刻都揾好多医生出嚟讲下呢啲如果真系香港冇乜注册嘅减肥药，哇，佢哋嗰个嘅副作用其实有几大， 好犀利噶，你整坏咗身体就得不偿失。 是啊，所以真系用一啲健康啲嘅方法减肥系真系好啲嘅。 系喎，咁所以真系除咗做运动之外咧，咁我就睇到日本咧有一个节目咧，佢就做咗一个测验，就一啲日常嘅活动咧都可以帮你消耗卡路里嘅。咁有一啲你平时会做嘅嘢嘅，佢话嗱好多时好多朋友会踩单车啦，你或者喺屋企踩单车去买餸啊，即系可能日本会多啲呢样嘢啦，我哋香港比较少啲啦。咁就踩单车去买餸，其实咧你喺依个踩单车过去咧，你来回咁样可能嘥咗三十分钟买下嘢咁样，其实都会消耗咗百几个卡路里噶啦。 梗系啦，踩咗三十分钟单车、啊，三十分钟、啊。 喂，唔系踩咗三十分钟，即系成个过程三十分钟啊！你踩去超市买完嘢，踩翻嚟啊！咁大概半個鐘到啦，話一般日本人咁，我哋香港人可能少啲呢個行為啦。咁其實都減到百幾卡路里 嘅， 咁變咗我哋可以行去超市、買完嘢行翻嚟啊，咁、其實都消耗到卡路里噶咯喎。 呢一樣嘢我就好想講咧，即係因為我而家咪成日話我開始行落去地鐵站咁樣嘅，於是咧我就成日睇電話嗰個嘅步數，因為電話你可以 check 到你行幾多步噶嘛。咁政府咧，即係我哋香港政府咪成日呼籲大家，喂，如果真係可以嗰個盡量行10,000步到。啦咁噶嘛，咁我发现原来咧，我试过计个数，我喺呢度行落去九龙塘地铁站，大概我谂大概20分钟到嘅路程啦。原来真系20分钟嘅路，大概已经系4,000步，即系总之系差唔多，再加埋我翻屋企来回啊，差唔多已经系10,000步嘅5,000几步啦，5,000几步 其实又唔系好难达成啫。 系啊，其实原来你只不过系耐唔耐行下，超级市场买嘢，或者你喺屋企你放工啦，行翻屋企摆低个背囊或者摆低啲嘢，再落街买个外卖，你翻上嚟可能已经系差唔多噶啦。 系啊，所以有时屋企唔好摊喺度啊，喺屋企食完饭，屋企都可以行。噶嘛，虽然屋企唔系话好多地方，你都来回踱下步啊，咁都得噶嘛。 系啊，甚至乎我成日听人嚟讲话，其实你企好过坐，或者好过瞓。 系啊，尤其是啱啱食饱饭啊，唔好摊喺 sofa 度咯。 系 啊，即系点解以前我哋细个有时听到我哋啲长辈话食完饭落街散步咧，落街行个圈啊咁样，我觉得都系有道理，都可以帮助消化嘛。 系啊， 系啊，咁但头先嗰个踩单车咧，其实有医生解释噶，佢话主要点解会减到肥咧，就系温度嘅差异啊。 佢話你喺室外踩完運動，身體嘅氣温上升咗啦。咁、你行入超市買嘢咧，有冷氣嘅場所咧，身體咧維持温度咧就會自動消耗體內嘅熱量啊， 哦、 就咁樣就可以減到肥㗎啦。 係、我之前都睇嗰啲外國嗰啲報道都有講過。係 啊， 有講話冬天減肥好啲定夏天減肥好啲？啲、人話原來冬天因為咧就係冷氣即係個天氣温凍， 係啊， 我哋自然就因為要保暖嘅關係，所以就 keep 住去 燃 燒 脂肪。我發覺、我真係發覺㗎，我每年冬天會瘦㗎，我反而天熱會肥㗎，係，我唔知點解㗎喎。 同埋天熱咧，好想食多啲嘢開胃啊！ 嚇，天冷唔係啲人又話凍啊，要食多啲嘢嘅，各個乜嘢藉口都有㗎啦，為咗食嘢。 係你啱，所以其實冬天夏天根本上我哋都食同樣咁多嘢。 另外一個咧，原來咧就話落廚煮飯，企喺廚房煮飯咧。都可以燃燒108個卡路里嘅、大概你企喺廚房企30分鐘，即係半碗白飯嘅熱量噶咯喎。 哇，都多噶咯喎。 係、我成日煮飯啦，依排唔怪之得我又瘦咗。 係喎、 你企喺裏面企好耐噶嘛，煮飯又要切嘢啦，又要炒啦咁啊嘛。 哦，咁唔怪之我媽咧，即係呢排都即係近呢幾年退咗休之後成日瘦。我哋做你做咩瘦咁多啊？ 係啊，係話因為其實咧廚房煮飯你好多小動作啊，你隻手好多小動作啦，譬如你用筷子譬如發蛋咁都係一個動作嚟噶嘛，你切。嘢又係一個動作，你企喺度又喺度消耗卡路里，所以變咗其實你除咗企喺度，亦有好多小動作會幫你消耗卡路里咯。 甚至乎咧，其實咧你都要落街準備餸菜噶嘛。 係啊， 其實嗰度都消耗咗好多卡路里。係 啊，其實好好笑噶喎、 又諗下點樣同人哋拗幾多錢平啲咧？ 係 啊，所以其實你真係做多啲啲小嘅屋企活動咧，其實都幫到。有另外一個仲好笑，佢話原來咧。佢話咧，一個人咧喺度同其他人傾偈嘅時候咧，如果傾得開心笑嘅時候咧，就會刺激呢個交感神經啊，較平常咧消耗熱量多20%噶。 哇，咁多啊！ 係啊，佢哋做個測驗就係揾人談天說地30分鐘，總共消耗咗84個卡路里嘅。 我 等於游咗10分鐘水噶啦，佢話。 哇，咁多！但我聽過人哋講過咧，就係話原來你開心笑啦，睇笑片啊，呢啲都可以減到肥，或者同人傾偈開心得滯嘅話，都減到。 系、 因为笑嘅时候，你成个身其实嗰啲肉都喐紧噶嘛， 成个人喐紧噶， 系 啊， 所以其实就可以达到减肥嘅作用啦。 佢话嗰个节目咧都有提供一个增加卡路里燃烧嘅方法嘅，就系、一次过咧饮大量嘅冻水啊。佢话大概饮250个 ml 度啦，咁佢话因为饮咗冻水咧会使到体温下降。血液咧都會被稀釋咯，為咗回復呢個正常狀態咧，身體裏邊嘅交感神經就會開始運作啦，咁啊令啲血液循環同埋新陳代謝加快。為咗保持體温咧，身體就會加速燃燒卡路里啦。 原理都同我哋頭先所講冬天夏天個分別啦，應該就 咁係啦。因為我平時都飲好多凍水噶嘛，因為我係唔中意飲熱嘢，但係嗱中醫就話唔好噶，飲好多凍嘢，係啦，但我就習慣咗嘅，所以啊係咪飲得凍嘢多又會瘦咧？ 我自己所以咧。而家其实习惯咗饮热嘢，都冇乜饮冻嘢噶啦。除非夏天真系流晒汗、好热嘅时候，咁我就会食饭啦。咁啊食饭，因为食啲饭系热噶嘛，咁啊一定要中和翻我个热。如果唔系，就少会食得越嚟越。 你真系好中意食嘢噶，我发觉。 我真系好中意食嘢噶，我每一样嘢满脑子都只系得食嘢噶咋。 我爱靓嘅程度咧系大过食嘢咯。 系啊， 系啊， 我调翻转噶，两样都想咯。 系啊，喂，但系我嗱，你讲开食嘢咧，最近我又睇到一啲嗱，大家都知道最近疫情反复。我有一个社交平台，有啲朋友咧，我成日即系唔系好熟嘅朋友咧，但我睇到佢啲社交平台啦，我发觉佢咧下昼又同人食饭，夜晚又同人食饭，日日如是。我喺度谂，点解你哋啲人唔检点少少，少啲出街食饭咧？点解日日都要出街食饭？我当你5日，你系见到10堆人、 可能佢哋就会发现。或者佢哋會好擔心，就係嚟緊又冇得食啦、一次過快啲見翻曬。 食小餐會死嘅咩？ 見翻曬頭半年，我哋啱啱對上半年冇見過人啦。 我真係見到嘢係不停約朋友啊，係唔同嘅朋友啊，我睇咗一個禮拜啊。 唔同朋友， 午餐、晚餐、午餐、午餐、午餐、晚餐，佢不停 post 啲相出嚟。我覺得我心諗，你真係好開心咩？即係我覺得係咪要幫下忙，減少社交活動咧？即係我見到呢啲人，我覺得好嬲啊。 定係佢有做足？所有安全措施， 你做安全措施，你都要帮忙噶，少啲出去系咪好啲咧？ 又或者佢应该邀请朋友自己去自己屋企咯， 咁样会唔会好啲？ 咁你屋企可能有人感染，又感染到你，又变咗啲乜乜群组，又封你间大厦噶咯。即系我觉得真系大家要帮手，希望疫情快啲过去啊，就要帮忙减少社交活动啊嘛。 系 呢啲人系增加大家嘅负累。 系同一时间，其实可以借住呢个疫情咧，即系成日都讲疫情肥，疫情肥，但某程度上都可以尝试下借咗呢个疫情去减肥，因为少啲出街，少啲食肥腻嘢，自己屋企煮嘅时候就清淡啲啦。 冇错。 上个月中入住伦敦一间医院，今个月初转院，就早前出现的感染接受治疗，并就早已存在的心脏问题接受检查。菲立亲王共住院28日是个人最长纪录。皇室早前指出，菲立亲王入院是预防性质，强调与新型肺炎无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801点，跌1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74点，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7，日元108.9，瑞士法郎0.926，加元1.247，人民币6.503，英镑对美元1.389，欧元对美元1.191，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4.81美元，卖出1735.23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地区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早晚沿岸有薄雾，日间大致天晴，相当温暖，气温介乎22至29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雾，下星期初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在香港合资格院校修读全日制同埋经本地评审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合资格的学生可以获得教育局提供免入息审查的资助。在2021-22学年，最高资助金额是33,100元。如果你想了解多些有关资助计划的详情，可以输入关键词 NMTSS 搜寻这个资助计划的网页。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这个版本中意冇？ 曾主宰我的梦，曾主宰我生命，曾主宰我心，火到火烫的眼睛，纯真怎会消逝？纯真怎会虚伪？纯真的爱恋怎会怎会出了轨？纯真最枯萎。 由 IFBI 率领的音乐永续计划，邀请咗不同歌手重新演绎不同的广东经典作品。其中炮哥揀嚟嘅系郭富城嘅《纯真传说》，唔少乐迷觉得改编后嘅版本一个字型。 曾主宰我的梦，曾主宰我生命，纯真怎会消逝？纯真的爱恋怎会出了轨？ 原曲作曲雷仲德，填词是小美，重新编曲监制有 Mike Orange 加上 Edward Chiu。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陈雷《纯真传说》。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逢星期二晚10点到12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娜娜 茉莉 敏感时刻。 翻到嚟敏感時刻啦，咧咧， 冇錯。阿莫咧，我就啲朋友咧，我喺街又撞到啲朋友啦，佢就話：我上個禮拜我咪介紹嗰套韓劇咧，《分詞離曲》咧，好多朋友開始睇緊啦，原來 係啊， 係啊，我就睇曬16集啦，我有啲失望咧， 唔滿意嘅結局， 係冇結局。原来叫我留意第二季， 而家好多都系咁噶， 系啊，即系好似外国啲长寿剧咁一句季咁出咯， 系啊， 咁我咪好猛咯，原来冇结局嘅又要再追， 系，其实我发现而 家有好多，尤其是韓劇啊，定係唔知係因為係網上嘅頻道咧，好多都係咁啊。之前有一套咧就係講又係嗰啲算係叫喪屍啊嗰啲咧，係又唔 有幾套打喪屍喎。 係啦係啦，咁佢又係嗰啲叫咩咧？又唔算叫喪屍，即係變種嗰啲啦，就係話你嘅慾望咁啊好 hit 噶嘛。 喺屋企嗰套，成棟大廈嗰套係咪？ 係啊係啊係啊，佢最後屘又係冇結局嘅，即係我喂好緊張緊張緊張咗咁多集十幾集冇結局噶。而家發現就係好多劇都係咁樣做， 咁我寧願驅魔面館好睇啲， 係同埋我寧願就係、是、即係你起碼都俾個結局，跟住你之後出第二集嘅時候， 啊、 你先再係由個結局到伸延出去啦。 挨咗十六集，你竟然冇結局啊！雖然開頭係幾好睇，但後尾我都覺得已經開始有啲悶啦，因為拖得太長啦，我覺得。 溜溜所講嘅劇集咧，我唔係唔想睇，但係因為而家我都追緊兩套韓劇喺手，即係講到好似咧股票咁啊！我而家都仲有兩個喺手。系啦， 未放 系啦，未放系啦，搞唔掂住，咁啊清咗呢两个之后先再入手啦。 唉，但系我觉得而家都系啦，嗱，上个礼拜我哋咪话都系电影院结业，大家都好唔开心啦。但系我觉得都有时都要去支持一下电影嘅， 一定要。 咁我又睇咗套戏叫 Run 啊，中文叫姨妈， 系 怀疑嘅姨， 系 妈妈个妈吓，唔系大嘅， 系细嘅系咪啊？ 系啦，姨妈，我觉得呢套戏咧就几好睇嘅， 系咪讲鬼嘢？ 唔系鬼啊，系点样算惊栗咯？系啊，讲嗰个妈妈同个女嘅啫，其实咁、个女主角就系 Sarah Paulson， 就系金球奖影后啦，即系 American Horror Story 成日都见到佢个女主角啦。咁、就佢演技好好啦。咁讲一个妈妈同个女，个女就系有瘫痪嘅，即系有病嘅。咁喺间屋度发生里边，个女仔系完全未接触过外面嘅世界嘅，喺屋企读书都系妈妈教啊自学咁样嘅。咁、当佢开始大个啦，就发现咗好多疑团啊，咁跟住就会发生咗好多事嘅，都出人意表嘅事嚟嘅。咁、个女主角系新人嚟嘅，第一次做戏，同埋佢都系残障人士嚟嘅，真系、 真嘅。 系啊，但如果以第一次做戏嘅细路女嚟讲，佢做得好好。 系啊， 系啊，佢仲要系真系残障人士，个导演系 casting 去 cast 残障人士做翻个女嘅角色嘅。系啊，因为个女系要坐轮椅嘅，即系半身不遂嘅。 但我想话咧，你头先都讲话系悬疑片啦。 系啊， 佢嘅恐怖系好似鬼咁吓你啊？定系唔系啊？ 即 系个剧 情好紧张、好恐怖，因为好快就已经入戏狱噶啦。个女仔就好快发现咗咩事唔妥嘅，咁咯。咁我就唔想讲咁多，大家剧透咗就唔好睇噶啦。呢啲咁啊惊栗片，咁我觉得大家可以睇下《姨妈》呢套戏咯，叫英文叫做《Run》，系啦。 我就反而咧，而家就最近睇翻啲旧嘅电视节目啦，即系一啲算系叫综艺节目啦，香港嘅一啲跟住一啲男团做嘅组合嘅一啲节目啦。 哦、你真係好地道、好貼地嘅啫嘛！ 因為咧，我成日咧，而家咧，即係喺屋企我都會黐啲眼睫毛，咁、我又會想揾一啲咧我自己聽得明，因為我唔係成日睇到嘅，咁起碼聽到就得啊嘛。又或者係 因為睇韓劇，你唔望住就唔得啦。 係啦，你睇唔到字幕嘛， 連睇劇都唔專心啦。 哦，係 咯， 係我會噶，我 成日咁你點投入啲劇情 咧？所以我成日耐唔耐咧喺屋企睇嘅话咧，好快就整揿停佢走去做其他嘢咯。咁、但系咧，如果咧喺戏院咧就真系逼住我要睇啦。但系咧我都衰噶，即系咧我成日睇下喺戏院有阵时候我都会揿望下电话睇下而家几点啊。即系我唔会着晒个 mon， 我冚埋个袋拎少少睇下而家几点啊。咦有啲咩新闻突然间弹出嚟搞到我部机震啊！即系我系一个咁样嘅人嚟。 系即系好易分心咯， 好易分心嘅。 我就唔系嘅，我一睇剧或者系喺屋企又好边度都好啦，我都会。好投入全程去享受嗰段時間咯。 咁所以我今次咧就係、是、特登夠支持戲院啦，所以我又睇《拆彈專家》啦。 哦，睇到《拆彈專家》啦， 係啊，睇咗啦。 點啊？覺得呢套戲我未睇啊？ 我覺得劉華好勁嘅，係啦，因為佢入面就變咗傷殘。 係，咁但係都係電腦做噶啦。 即係點啊？ 即係佢冇咗兩隻腳噶嘛？ 一隻隻冇咗， 冇咗一隻腳噶嘛？咁你睇到冇嗰隻係咪電腦做出嚟咧？佢唔会真系冇咗只脚噶？ 系啦，一嚟嘅时候，因为个画面咧就系话佢喺个地下，即系已经冧咗个地下入面，就只脚点样做到好似断咗咁，咁就交代话俾你听佢点样冇咗只脚。咁之后咧落嚟咧，佢有少少应该系有特技嘅，但系你会睇到嗰啲动作嗰啲，你似系即系我唔知点样形容啊，即系但系就会话俾你听，佢交代翻话俾你听，佢点样 就算斷咗隻腳都好，都好逆境求生， 同埋會裝咗二肢啦，應該 係啦，裝咗二肢之後點樣都盡量想將自己變翻做正常人咧，咁樣咁好睇嘅，因為入面我覺得嗰個劇情係我冇諗過啊，我自己講緊我自己咋，咁當然亦都有一啲位置你都會覺得咁奇怪嘅咁樣，即係頭先我所講，譬如話佢好想努力變正常人啦，跟住做到正常人喎，咁但係咧，我覺得即係要支持下本地嘅電影，咁所以咧，其實我嚟緊咧都想睇呢個嘅《狂舞》《 狂舞派三》 係啦，但係奈何， 但係到底其實有冇《狂舞派二》出過街嘅？ 好似有㗎係嘛？ 有咩？好似唔覺嘅，係喎，佢係二三撈埋喎，好似而家 嗱，但係因為點解咧？哇！我發現原來好多人唔止係我同 Leo Leo 㗎，香港原來好多人都真係好撐本地嘅電影業。 我自己都係電影界嘅一份子嚟㗎嘛。 我點解咁講咧？你會睇到咧，好多都已經紅曬啊！每次想睇，因為我禮拜六要翻工啦，咁通常得禮拜日一日嘅啫嘛。咁可能我禮拜日放假嘅時候，好多聽眾們或者好多香港人都放假啦， 系啊， 跟住之后我就会成日每次一 kick 啲院线嘅时候，好多都红咗咯。咁所以我就暂时 咁，同埋而家啲戏院又要有限聚令咧，唔可以坐满晒噶嘛。 系啦， 所以啲位又更加冇以前咁多添啦。 但我反而觉得咁样买个安心仲好啲。 系， 我去睇戏都系想 relax 下，想令个人放松啲，投入落去个戏院入面。如果当真系疫情嘅时候，侧边如果你话本身隔篱都坐咗人嘅话，我谂我冇乜專注力可以好專心去睇套電影咯，我會驚緊呢樣驚緊嗰樣， 係同埋戴個口罩咁耐，其實真係好辛苦嘅出邊，所以我會選擇喺屋企留多啲，唔使戴住口罩，令到自己咁唔舒服。 怎麼説得就如望透那是愛，雨好大，然而又對著我一絲一想一知半解，若並未感應我。别胡乱地为我猜心中解牌，我跌宕过的路女在何地上下都不了解吧，你是谁怎么可以对世间审判我，出错却 啱啱听过系阿 Jill 一知半解。 翻嚟繼續敏感時刻，咁繼續有莫莉同我 Nanel 嘅。咁莫莉其實我哋今日咧都用咗好多時間喺度講下減肥依樣嘢啦。咁其實我覺得咧，肥瘦咧就唔係一個真係好大嘅問題嘅。就算係減肥都要健康地瘦啦。我哋亦都唔係歧視肥人啦。係啦，咁希望大家就可以健康地瘦就瘦，就算瘦唔到都做一個有型有品味嘅肥仔肥妹啦。我覺得 係，因為其實最主要嗰樣嘢就係、是。身体健康， 是最紧要身体健康，系、啊，因为好多人而家成日将肥瘦嚟界定一个人系美丑啊，咁、我成日都讲肥美丑同肥瘦系冇关系噶嘛，即系大家都见到一啲好美好有魅力嘅人都未必一定系有超凡嘅美貌噶嘛，系、咪？所以我觉得一个人要增加自己嘅自信心啊，好多内在嘅嘢咧，令到自己更有吸引力先系为最重要咯。 系啊， 咁我又成日觉得咧，我觉得有一样嘢好多人要留意嘅就系、是。我覺得每個人一定要多啲笑啊！ 係， 你發唔發覺而家好多人冇咗笑容啊？ 覺同埋咧笑咧，其實衰啲講句，唔好話衰啲講句，唔知真定假啦。但係感覺上係能醫百病嘅。 係啊， 因為當你笑嘅時候，你自然就會心情開朗。心情開朗嘅時候，成日都講噶嘛。 係， 如果你心情唔好嘅時候，好容易屈到病噶。你有呢樣病嗰樣病， 好多病都屈出嚟噶。好多醫生都咁同我講。 係啊，咁如果你成日笑嘅時候咧，咁就反而就未必會啦。 我覺得一個成日笑嘅人，即係真誠嘅笑啦，唔係假嘅笑啦，咁係會有一種平易近人啦，容易接近你嘅感覺噶嘛。咁、我覺得每個人都笑多啲就好啦。因為我試過舊年咧，即係疫情嘅時候好嚴峻嘅時候啊，又冇乜嘢做，我心情唔好啊。其實我笑少咗好多，我自己唔知啊。因為我平時係成日笑嘅人，咁我啲朋友咧就話。你知唔知你笑咗好多？你出鏡都唔笑啦，已經。佢啲朋友都睇得出啦。咁變咗後屘我就提翻自己，啊笑翻多啲啦，唔好成日咁憂愁啦。咁係應該多翻啲正能量咯。咁我覺得一個人如果真係成日笑多啲，係會覺得你靚嘅。 係 係啊， 所以其實大家笑多啲啦。咁啊，同埋喺逆境方面啊，即係就算你係咪想身體健康好點都好啦。成日都講好似咧咁啊，逆境方面咁啊，成日大家都遇到好多唔開心嘅嘢嘅。咁唔開心嘅時候，如果只要我哋继续谂住啲唔开心嘅嘢，个样亦都系愁眉苦面嘅话咧，好嘅运程系唔会跟住你。 冇错啊！咁我自己仲有一样嘢，我自己好中意就系令自己开心嘅。你我做啲咩咧？我会喷香水啊！我会令自己炸充满香味，自己闻到自己好香，系好开心的一件事咯。 我上个礼拜四咧，同阿敏大人咧，咁啊开个 topic 都系讲关于香味啦，系、啦。跟住咧，我想讲咧就系咧，有一个嘅调查或者一啲嘅数据啊，咁、就系啲购物嘅大数据嚟嘅。咁啊，你知啦，咁啊，疫情方面好多嘢成日都话，无论化妆品啊，有好多唔同嘅，未必一定要必须要消费嘅消耗物咧， 系啊， 嗰、那个购买意欲都下降噶嘛， 系啊，系啊， 但系咁大家都以为香水都会系啦， 系啦，但系香水又唔平喎， 系啦，但系原来唔系 啊。根据咧某一啲嘅大学啦，或者有一啲嘅譬如瑞典啊，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做咗一啲嘅研究，同埋购物嘅大数据，佢话原来关于香味嘅嘢，即系香水啊、香薰啊，呢一啲啦，全部咧喺呢个疫情期间咧，佢哋冇话少到人买噶， 冇跌嘅， 系 啊， 反而有冇增长啊？ 系增长佢冇讲明， 反而冇跌销售。 冇跌，因为点解咧？佢话就第一，因为原来而家好多人咧，佢喷香水唔系要俾人闻噶， 系俾自己闻啊嘛。 系啊， 等于我成日同大家讲，扮靓系为咗自己开心，唔系俾人睇、俾人赞。 系啊，就系氹自己开心，因为有阵时佢哋自己一个人嘅时候都会喷香水。我谂下啦，系、我通常喷香水系令我自己想 有阵香味，你自己已经好开心噶啦嘛。 系啊，而唔系特登想俾其他人闻而喷啦。咁啊，呢个成立啦。 系啊，同埋香水系有记忆噶，人哋个鼻，即系我会闻到。一陣味係記得，誒、哎、磨呢陣味啊咁噶嘛， 誒，所以有汗味嗰啲真係要沖涼。 啲臭味香味我都會記得係你噶嘛。 係啊，咁第二樣嘢佢就話咧，因為香味咧其實係可以幫助大家減壓啦。 係啊，舒緩情緒。 係啦，尤其是咧夜晚瞓覺嘅時候，原來好多人咧夜晚嘅時候都會點下啲香薰啊，或者噴下啲香水喺間房。 都 係 點㗎？係啊。 係啦，咁誒蠟燭啊嗰啲啦， 係啊，我又有， 係咪全部都有曬？ 係啊。 佢就話因為呢啲咧，亦都會有助舒緩，令到你容易啲入睡。 係。 某程度上，因為可能香啊，二嚟就係因為你對嗰陣味有安全感啊。 同埋某一種特定味道係有舒緩情緒作用㗎嘛。 係啦。所以香水啊、香薰啊等等香味嘅嘢，原來咧喺大數據方面咧冇減低到。 唔怪之得我成日咁開心啦，我咁中意香噴噴。 嗯，係啊。 咁另外，我覺得會令到自己一個人有吸引力咧，我覺得大家一定要係呢、這個真係老生常談啦。真係增加知識，睇多啲書，學習多啲唔同嘅知識，即係而家好方便啫嘛！上網你乜都睇到啦，乜嘢都學下睇下，咁變咗你同人講嘢，你唔會語言乏味，人哋覺得你好悶或者冇內涵嘅時候，你就會自然有自信，人哋就自然中意你，覺得你有吸引力啦嘛，係咪？ 同埋某程度上咧，你自己學習咗啲嘢，你唔知嘅，即係等於呢一年裡面啦，即係我跟住各個唔同嘅譬如溜溜啊、敏大人啊、彭程啊啲，有好多唔同嘅人。跟住之後咧，我發現咧自己原來講嘅嘢或者可能係我睇嘅嘢唔同咗咯。係、啊，即係以前可能我冇諗過咁冇諗過我咦呢樣嘢我都識過。 可能有啲角度嘅嘢你冇喺嗰個角度去諗。 係啦，或者譬如啲疫而家嗰啲疫苗啊，嗰啲疫苗點樣製造出嚟咧？我完全冇諗過自己會識喎，冇聽過。 係，我都成日聽。等於我琴日同一個朋友傾偈。我終於明白嗰個虛擬貨幣成件事係點。之前好多人講極俾我聽，我都唔明 白。 我琴日終於撞到一個好叻嘅朋友，佢由頭解釋俾我聽。我終於明白係咩一回事。 哦，係啦，係啦，即係呢一啲根本上就係原來有好多時大家可能冇興趣嘅。係 啦， 但係 而家你望你問我，我識講俾你聽，係咪幾有內涵咧？即刻覺得自己 係呢個其一啦。其二嗰樣嘢就係你會唔小心不經意地，原來自己有好多話匣子可以同人哋攞嚟出嚟傾。 係啊，因為有時你有話題同人傾偈。所以我覺得呢個係都好重要嘅。另外一樣嘢，我覺得係對我嚟講，我覺得一個人好有吸引力嘅係乜嘢呢？我覺得一個識玩樂器嘅人對我好有吸引力嘅。例如，我覺得彈鋼琴嘅男生好有吸引力嘅，彈鋼琴嘅女生又好有吸引力 嘅。如果打鼓呢？ 我喜意鋼琴多啲，如果你俾我打鼓同鋼琴比呢，我會揀識彈鋼琴嘅男女對我嚟講係有吸引力嘅。 小提琴呢？ 小提琴都有嘅， 因為小提琴都係好優雅嗰啲。 但我自己係最中意鋼琴嘅，鋼琴彈鋼琴嘅男女係會特別吸引到我嘅目光同埋注視嘅。你呢？你會揀咩樂器呢？ 如果你問我嘅話，我都會揀鋼琴嘅，但係而家有分女仔嘅話，我成日覺得彈豎琴嗰啲咧， 哦係啊，好美人魚嗰啲咁， 係啊，我就覺得哇好靚啊咁樣咯。咁男仔咧，我會覺得彈 bass 啊、吉他啊， 你中意嗰啲 rock 友啊，咪嘣， 係啦，喺度灼住啊嗰啲咧，我覺得 OK 嘅，係啊。但係如果女仔另一樣，一係就頭先所講豎琴，另一樣嘢打鼓，好。 女仔打鼓都型嘅， 型 不过都提提大家啦，其实外表真系唔好重要嘅，最紧要增长自己嘅内在先系最重要，先可以一世嘅。 写满你，担心到下世纪，笑脸如蒸汽。不再认得你，一百岁失去自问候你，身旁的你不成对比，好衬还未老还一起，表情反应要刻骨铭记，谁是你？

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音乐说林义文的音乐选择 ，Cash 入边嘅 Memories。 呢首歌是我第一次在学校天才表演报名，点知唱完之后台下鸦雀无声，咩叫 midnight on a sound from a pavement， 咩 pavement 你讲乜嘢，原来唱歌是要解啲人哋识嘅歌。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正安常识问答比赛第一题，密闭空间里面有啲乜嘢因素就会有危险啊？ 如果有一男一女就真系危险啦。 哎呀，讲紧嘅系有易燃气体、过量氧气，会有火警或者爆炸嘅危险啊。 啱咗啦，第二题，咁我哋直接将啲纯氧气泵入密闭空间就得唔得咧？ 都好、啊，咪好飘啊，好纯情咯。 傻啦，咁样啊，一样会发生火警同埋爆炸噶。 直接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正安短剧。 密闭空间危险多，确定措施要执行。 逢星期二晚十点到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Now Now 魔力 敏感时刻。 朋友唔嫌多，今晚识多一个 Now Now 友情牌。 十一点半新闻之后咧，又翻嚟咧，有情牌啦。咁今个礼拜继续有我朋友 Tony， 佢就工作咧就系、是、拆楼， 系啦，楼宇拆卸师系咪算系叫做？而家咩都加啲师 嘅，专业嘅。 唔系啊，我上网睇过噶，要读噶， 系咯， 系啊，有啲课 唔系系人都做得噶嘛， 系啊。 咁但系你哋请嗰啲员工系咪其实都同地盘工人一样嘅员工，定佢哋都会比较专业喺拆楼噶？ 佢哋冇错。是一定要專業啲拆樓嘅、哦，因為拆樓起碼都真係好危險。 咁但係如果呢啲、工人式嘅拆樓嘅員工咧，其實佢哋都要唔要讀書嘅咧？ 佢嘅工作證係拆樓嘅有個， 哦，有個拆樓工作證， 我哋自己讀書啊或者考牌咧都有個拆樓嘅。 哦，佢哋需要有乜嘢基本嘅學識咧？ 都冇乜基本學識嘅，因為做咗咁多年，我主要係做地盤嘅啫嘛。 係咪香港有建造訓練局㗎？喺入面你就可以去登記，你想讀啲咩課程？讀完之後就再去 拆樓幾好啊！好發泄，好療愈，我覺得哇， 好用力喎， 幾開心啊！ 你去拆下 咧，好似發脾氣咁咧，掟嘢啊、拆嘢、揼爛啲牆啊， 我俾你發泄，俾你發泄完一輪，我先去拆。 我真睇唔到 Tony 個樣啫 ，Tony 望住咧，你不如你去拆啊，個樣好好笑。 我唔介意試。一次喎、 啊，我都想 體驗一下啫嘛， 要幾大力咯？ 人哋要俾錢，你唔需要， 係啦，唔係俾錢我你要， 唔係有啲人要俾錢噶嘛，去發泄。 但我想問下 Tony 啦，即係拆樓對我哋嚟講，雖然就話一定要有證書啦，即係話要有一定嘅專業知識同埋一定嘅危險啦，係、咪真係我哋想象中咁危險嘅其中一個工作項目嚟嘅咧？ 都係噶。譬如尤其是一幅牆啊，要放落嚟啊，真係好危險嘅。 嗯， 即係成幅唔係作碎㗎。 佢係一搣一搣嘅，一搣一搣一搣嗱，個圖就寫住一搣一搣一搣咁去拆嘅。 哦，點樣一搣一搣拆到？即係可能 將佢解開㗎啦。 哦，揾哦解開佢啊！ 嗯，揾住炮打機打開佢啦。 哦，即係有規定嘅。 係啦，冇錯。 哦，咁但係你拆完之後就要堆積埋呢啲嘢，就運落下邊咯。 係啦，冇錯啦，冇錯。 層咁，你其實我覺得都唔易嘅，都要好花時間㗎。 要好要好點講啊？那個師傅要好耐啊，做咗。 係咯。 就算你就話放一幅牆， 重要 你要斬幾條鐵嚇，咁、你都要知道㗎。同埋斬邊幾條鐵夠唔夠力？ 但係我覺得喺香港呢方面呢啲人才有冇人接到手咧？定係都係青黃不接咧？ 你都講得啱啊！即係都係青黃不接嘅。 嚇， 係啊！ 咁如果太辛苦啊， 辛苦啊，同埋 即係冇人 技術性都幾高， 冇人想入行添，同埋 係 會唔會好似以前咁有司徒制咁㗎？ 暫時未聽過。 早排我哋就成日都聽到話扎鐵咧揾好多錢㗎，咁但係拆樓其實係咪都係揾好多錢㗎？定係其實唔係嘅？ 佢都冇扎鐵咁犀利嘅，都係高㗎啦，都 係 個人工都唔差㗎。係， 但係其實香港咧，我覺得香港起樓就多啦，拆樓係咪都好多㗎？其實 都多嘅，其實你哋唔係好留意嘅。 係，唔係好多時啲舊樓啜聲就唔見咗㗎啦嘛，就變咗第二棟樓㗎啦， 都好多嘅。 我覺得其實個香港做拆樓個時，即係個速度都快嘅。 嗯， 係咯，你可突然之間就冇咗成層樓㗎啦，又已經起好第二棟喎。 所以我想問下香港其實多唔多拆樓嘅公司嘅？係 咯，多 唔 多 咧？多㗎。 如果你喺 讀書， 你喺屋業，不過做嚟做去都係嗰班嘅，其實都係即係做嗰班， 係 即係落標啊或者油牌公司當然好多啦。嚇咁，但係判落俾下邊嘅都係嗰班人。 哦， 即係嚟嚟去都嗰幾間，定十間八間，定十零廿間咧，大概 依家都好多嘅，無端端就走一間出嚟，無端端又走一間出嚟咁啦。 係 嚇，你都可以開噶。 但係你都要有經驗先得㗎， 同埋揾啲信譽量。 我開一間跟住請 Tony， 咁我哋做開啊嘛，咁你可以有叫 Nail Nail 拆卸工 程。我判上判咁，我做外判俾 Tony 咁啊。 你負責周圍逐間敲門，你拆唔拆樓啊？ 係咪名人拆樓唔該？ 但係喺外即係嗰啲行家都好多都識㗎啦，都係。 但頭先你都講過話，其實拆樓都危險嘅，咁啊有啲咩一搣一搣咁樣拆出嚟啦個牆。 係啦。 咁我想問下你有冇遇過好危險嘅經歷啊？ 有冇危險經歷啊？ 你自己有冇試過？ 我自己 或者你啲公司同事有冇試過？ 我自己就啱啱初出嚟嗰陣時候真係好危險 啊！ 我試過睇完個樓面，行落去地下，因為我就嗰陣時冇乜經驗，因為好多石頭掟落嚟啊，我就扶住個扶手落。咁落到樓下嗰層咧，我依家縮手咧，就成嚿石子掟落嚟，我手揸住個位啊！ 哦，爭少少嘅啫喎。 係啦，所以啲石屎頭咧，即係入到係 上面啲人清落嚟，定係佢自己甩落嚟啊？ 有機會嘅， 哦， 兩樣都有機會。 哦， 所以裏邊係好危險嘅。所以屋宇署就要我哋一定要清乾淨嘅泥頭啊，泥即係任何地方都係啦 嚇。 棚架上面啊，有啲斜棚啊，有啲即係個落泥位啊，即係打開咗個位啊，咁全部都要封好啊，鏟好曬泥頭啊，咁即係避免一啲意外啦，當然啦。 係咁，但係其實拆樓咧，嗱，我想問一下啦，係點樣計數嘅咧？我逐層收錢啦，定我成棟大廈收錢嘅？ 定係段中計段日計啊？ 係咯。 通常我哋落價都係一個 lump sum contract 咁 嘅， 即係你自己計落去啦。 你即係俾棟樓，依棟樓要拆啦，你就報個價嚟啦。係 啦，咁又當然裏面有啲 item 上到啦。 你自己咪要計數咯，即係用幾多日，大概要估 幾日啊？ 你估錯你就蝕本噶咯喎。 當然啦，係啦，冇錯。 咁蝕本多唔多咧？ 咁就 會嘅， 少啲嘅， 唔會嘅，係啊。 但香港，我想請問咧個樓啦，多數係咪都係石屎樓，定係其實都有分開有邊幾類咧？ 石屎樓多， 香港石屎樓多唔同外國好多木板樓嘛， 係啦，冇錯。 香港即係基本上都係拆石屎樓啦， 拆石屎樓。 係咪拆？譬如外國嗰啲木板樓係咪拆係會易好多啦？ 我唔識拆嗰啲樓嗰啲， 因為冇拆過。香港邊有木板樓啫？ 嗰邊係人手自己慢慢拆嘅啫，嗰邊。 香港除咗以前嗰啲咁嘅木屋區係木樓之外，全部都石屎樓，基本上係 其實外國好少拆樓嘅。 係啊， 你留意係好少嘅，唔係冇係好少有。 咁所以外國嗰邊嘅你哋樓宇拆石屎咪冇飯食咯？ 炸咯嗰啲咪？ 嗰啲炸啫嘛， 炸咗佢哋要執啫嘛。 即係點解外國會炸到我哋香港炸唔到咧？ 空間 因為佢太過擠迫啊！ 哦， 太過擠迫啊，人口太過擠迫啊！就算你話好似話頭先， 即係兩棟 拆樓啊，嗰個揸住鬆炮打，你都話嫌嘈嫌震 啊！即係喺外國要咁多空間，附近啲樓唔密先可以炸。 係啦， 冇 錯。 但香港啲郊區咪得咯？ 香港郊區都唔得嘅，香港唔俾你咁樣， 因為污染。 寫明佢寫明嘅合約寫明係唔 准 爆，唔准 炸，任何嘢都唔小炸大炸都唔得， 唔得嘅。 哦， 你拆過或者你聽過有人講過最難拆嘅樓係咩樓？係嗰件係咩事？可唔可以講嚟聽下？ 都唔係最難拆嘅喎，煙通咯，煙通咯， 煙通， 煙通點拆？ 係喎，煙通咪拆喎， 唔係就咁照拆嘅啫咩？ 煙通你點企上去啊？一個窿嚟嘅啫喎， 揾個機器鋤佢咯。 佢哋由頂拆落嚟，你點企啊？ 揾機器鋤佢咯。 搭棚啊？ 你都冇位， 搭個棚。 Tony 搭咗啦， 搭棚。 搭棚啊！跟住咧有大吊啊， 嚇， 將佢慢慢疏咳啊，叫做啊，即係慢慢戒落嚟啊，咁啊吊翻佢落嚟啊，或者喺個 系啦，烟囱中间嗰度掉落嚟啊，定点啊咁啦，系啦， 系。 我咧早排咧睇咗咧空间改造王，我好中意睇。佢有讲日本原来啲楼咧拆完之后佢会分类嘅，即系譬如木屋，即系佢好多木噶嘛，佢会啲木板就拆开分类啦，跟住就磨成碎片燃料啦，跟住另外石屎咧又会磨成石头俾你再去砌嗰啲路。 环保啦！ 香港而家已经算唔算都做环保呢一项都发达咧？ 呢樣嘢我就真唔知啦，但係我哋又要做環保嘅嘢啦。 點樣、 啊？ 香港係點做啊？ 啲木頭又要分類啦， 嚇、拆落嚟嘅嘢全部要分類。 係啦，石屎頭要分類。 好煩咯、 啊！但係佢哋好良心喎、啊，你諗下佢為環保出 力、啊。唔係而家香港規定要做㗎， 規定要做嘅。 哦， 係啊，唔係佢有良心啊，係規定㗎。 我焗住有良心啦、啊。 咁唔係，你個人都有良心。 你個人都好好嘅，係啊。因為我見有啲好冇良心嗰啲，真係會啲泥頭求其劈㗎嘛，成日喺郊野。公園附近話突然間見到一堆咁噶嘛？ 冇啊！我哋依家有個要申請嘅，有啲環保紙要申請嘅、即係泥頭紙，你都有冇聽過啦？ 哦，即係你撇去邊，你要講明 係啦，廢物處置嚇，咁、你申請泥頭飛 哦， 咁、我哋去用嗰張飛去抌去政府度 哦， 或者去一啲地方係有做環保嘅嚇，咁、就將嗰啲石頭 recycle、 即係拆咗落嚟啲嘢分咗類之後，就送去唔同地方。要抌嘅就抌，要 recycle 啫，就 recycle 咁嘅意思啦。 有啲乜嘢係 recycle， 有啲乜嘢要抌？你哋抌去邊咧？ 政府有啲堆填區噶嘛，即係將軍澳啊，咁有堆填區啦。咁有啲就私人嘅，就去將啲石頭去 recycle 嘅。係咁就都係政府或者有啲consultant 係會認可嘅，咁你先可以去做啲環保嘅。 我真係唔知原來香港有石頭嘅堆填，即係嗰個 recycle 嘅堆填。 我都唔知喎， 我就知有垃圾咯， 係咯， 將軍澳嗰度，我唔知原來有呢啲喎。 係喎， 將軍佢係攞嚟去點講啊？去俾你倒垃圾嘅，但你要分好清楚㗎，石頭啊嗰啲要分得好清楚㗎、你唔可以話石頭撈啲木板啊撈曬落去啊咁樣。 咁就係要靠你哋人手去分類啦。係 啦，冇錯啦。 哦， 好辛苦喎、 我想問一下啦，通常聯絡你哋都係啲發展商或者地產商㗎啦，係咪啊？咁啲地產商啊，同啲發展商咧，有冇奸商咧？ 你叫佢點答你？你叫 即係有冇恰你哋呢啲行業咧？係咯， 當然冇啦。 咁佢哋都話啦，都係嗰幾， 你唔好怕唔講， 都係落價嘅啫，大家公平競爭啊嘛。 因為成日啲人都話有奸商噶嘛，每個行業都即係我睇下有冇機會可以奸詐到你呢個行業啊，或者壓榨你呢個行業啊嘛。系咯， 都好好嘅佢哋都。 啊，真系冇？ 有好多良心業主嘅。 你心未遇過？ 我哋都係要中意啲良心業主嘅。係啊。 咁但係你點睇香港呢個拆樓業嘅前景咧？或者隨住科技嘅進步，會唔會有啲更新嘅方法令你哋可以更發展咧？ 你都問得好啊！ 係啊， 我哋諗極都係用機啊，用切割嘅方法啊嚟到做， 系咯， 系啦，主要都系而家用呢个方法啦。 吓，因为莫莉就话有啲新嘅更，佢话睇到日本有啲更新嘅拆楼技术 啊 嘛。 我睇到话上年， 我哋香港会有可能去引入呢啲咁嘅新技术，令到你哋可以竞争力更大，或者其他公司冇。阿Tony，我公司有啊，咁新嘅咁， 我谂成本都几大，我谂。 我 feel 到都大，因为我睇过单新闻有讲系上年嘅，咁又叫拆楼神器。咁跟住咧就话佢咧有个拆楼机。咁就喺你個頂樓嗰度吸咗個蓋嘅物體，即係一個帽啦。咁跟住就逐層逐層吸，跟住佢就會慢慢降落，慢慢降落，慢慢降落嚟，令到你唔覺得佢係拆咗層樓。但係我點解話都覺得成本應該貴呢？譬如你棟樓唔係圓形嘅，即係唔係平時我哋見到嗰啲啦，佢係會整翻個帽係跟翻原本嗰個形嗰個規則啊。 我覺得應該個 cost 會 所以好貴啊， 貴可能 係咯，係咯， 睇佢值唔值咯。我覺得就香港嚟講個價錢好平嘅，已經做到。是啊，都是成本的问题啦。 是，但你觉得未来即是十年八年都不会有什么比较新的科技啦，都是基本上用回你们现在沿用开的。 我想我爸爸到现在都是 其实都 没什么分别。 即是由你爸爸年代到现在这个年代都其实个拆楼方法都没什么点变的。 都没什么点变。 但你为什么觉得会这样有这么这个限制呢？为什么没有发展的空间呢？因为起楼他们都好多咗好多新科技去起樓啦嘛， 佢始終都係一個石屎， 哦， 你要拆咗佢係唔係咁容易啦，係嘛？你始終都係要有啲powerful 啲嘅 machine 去即係打碎 佢。除咗石屎，仲有鋼筋噶嘛，好多 係啊，仲有鋼筋你都要分開佢噶， 係咯，係嘛？啲鋼筋都可以 recycle 啊，咁厚咁重， 係咯， 都係有用機器。 機器咯，嚇、啊、有啲用剪啦、啊，有冇聽過有啲剪鉗啊？即係油壓剪鉗、啊。 剪哦，剪鋼筋嗰啲剪鉗。係、嗯、 剪鉗啊，剪石屎啊嗰啲。係啦。 喂，跟同埋而家咧，啲大廈咁興玻璃幕牆咧，全部玻璃啊嘛，石屎咪少咗嘅、嗯，玻璃咪多咗。 啊，係咯，所以其實會唔會危險咗咧？ 係咯， 其實 會唔會驚啲玻璃飛落？ 其實你要拆曬啲玻璃先嘅。 嗯， 系啊，你拆之前要拆晒玻璃吓，因为你好似话斋，而家拆 其实好多嘢做， 其实好多好多嘢系事前要做嘅，事前功夫要做嘅。 系咁啊，嗱，我谂香港好多时都系拆旧楼多嘛，即系旧楼啊高极有个铺啊嘛。咁如果在未来咧，而家啲楼起到咁高咧，你最高试过拆几多楼啊？ 试过最高 最高嘅拆几多层啊？ 系咯，你谂下，而家全部都七八十层楼以上， 系咯，五六十层咁啊嘛。 以前最高拆嗰个叫做西铁上面啊， 西铁上边， 系、哦、啦，荃湾西铁上面， 吓、 嗯，大概几多层？ 有两座楼，如果你计嗰个层数啊，因为佢 层数 三十几层楼啦， 三十几 两座三， 系咯，因为新楼未咁快拆啦，好明显， 系啊， 因为新楼而家好高啊嘛，以前啲楼比较矮啲啊嘛， 一百米，一百， 系咯，都三十几层， 一百米一座。 咁啊，卅几层都唔矮噶啦， 系 系咯。 咁我想问一下咧，如果真系有啲听众听完，想入行，佢有咩系啦？ 你睇到中年佢样 系啦。如果啫，因为啲人而家大家都可能想搵多啲钱啊嘛。咁头先 或者搵工作啊， 搵工作做啊嘛。因为 Tony 头先都讲，哇，除咗扎铁之后，佢哋都多噶，系咪先？咁但系我想问一下啦，有冇啲乜嘢嘅条件？即系除咗读书啦，当然 你哋会有招聘请人咁 样。即系我要大只嘅，你唔好瘦掹茄过嚟，或者你要有啲乜嘢要细心，要啲乜嘢嘅 tips， 或者佢哋要具备啲乜嘢咧？ 其实都系慢慢跟住做入行嘅啫、 啊哦， 即系唔系话即系话你想入就入嘅，有时即系比较危险，你真 系 好危险。 同埋都要学噶，你有基本嘅知识啊，系咯。 有啲职师咧都唔愿意去做添嘅。 啊、 即係拆卸呢個真係好風險好高嚇，同埋我覺得呢行都開始有啲色味嘅其實。 但點會色味咧？樓一定要拆㗎， 樓一定要拆，但係唔係咁多人想入行， 係咯？咁、你唔啲人入行咪好咯？ 唔入行係好， 冇人個競爭咪細咗咯。 咁咪 冇人幫你拆啊？ 係啊，到通年落手落腳拆㗎啦。 咁有冇咩方法吸引多啲人去入行咧？ 係咯，你哋有冇㗎？ 係咯， 都冇㗎，即係除咗人工高啲之外， 係 個個都向錢看㗎啦， 係咁啊，都要諗下辦法，點樣令呢個行業都繼續運作落去嘅？因為冇咗佢係唔得噶嘛， 係咁唔可以嘅， 係咯， 因為太過辛苦啊，其實， 係 譬如你揸住支風炮， 哇，天熱都令諗下幾辛苦， 佢哋係著住長袖嘅，係因為太曬啦。 我想問一下啦，即係頭先都講咗香港嘅拆樓嘅情況啦，全世界嚟講，香港算唔算拆樓數一數二拆得多咧？ 我相信都會係， 咁辣喎香港， 係啊，好多好多嘅香港真係好多嘅， 係。 其次，知唔知係咩地方？ 唔知， 嗯、 即係冇乜研究過呢樣嘢。可能大陸都多嘅，不過我哋唔知點樣拆法。 係、大陸都重多嚿。 但係香港嗰個制度係好嚴謹，即係好嚴謹到即係，所以而家好安全，因為發生事太多啦。 係。我又想問一下啦，你公司啲員工係拜斷 project 計，即係有樓拆先埋位啊，定係你要長請啲員工喺度？ 長住嘅 嚇，長請㗎，係 㗎。 冇樓拆嘅時候，咪都要出嚟咯。 冇咪揾啲其他嘢做啦。 揾咩俾佢拆啊？ 咁唔係淨係到地咩嘅地基啊，或者其他嘢可以做嘅。 哦，即係路嗰啲關唔關你事㗎？有陣時啲路嘢， 你有做咪得咯？你有做咪做咯？睇、你自己、那個。 但係你公司就專責係拆樓啦，但都有做其他工程嘅會。 有， 係啊，因為。唔系会有每个月冇楼拆嘅咩？ 都会有噶， 吓、 当然有啦。 哦、 你唔中标就冇楼拆噶啦。 吓、哦，即系都有旺，有冇旺淡季噶？ 睇个市场嘅啫。 吓、 睇个市场，个、市场即系譬如旺啲嘅多人买楼，或者好似依家咁，静咗嘅咪静啲咯。 系，因为啲地产商可能收咗好多楼、或者囤咗好多旧楼喺度，跟住就要你拆完佢先起得噶嘛。 系 咯。 嗯 係咯，咁佢咪講，即係又佢哋會起樓嗰啲時候啊，樓市旺嘅，佢哋就會推出嚟起樓啦，就會有得拆啦。 冇錯啦。 哦，咁舊年嘅即係今年嘅疫情對你有冇影響咧？ 都有少少影響嘅，但係唔係好大啦，唔算太大啦，因為都有喐嘅。 都有， 因為市建局都會拆樓噶嘛。 哦， 志愿局。 即系私人同政府都有可能揾你哋嘅，不过都要去投标睇边个中嘅啫。 系啦，冇错，冇错。 哦，佢哋会唔会系咪？佢哋系会价高价低者得定价高者得定？唔关事。 其实未必嘅，睇下私人咧就未必嘅。 嗯， 即系可能你 即系睇好各方面嘅条件。 系啦，各方面嘅，通常都系价低者得啦，当然。 吓、啊嗯，哦，系啦。價錢又平，又要條件配合， 咁又要你做得多咧，啲 job 啊，有冇 job reference 啊？ 咁 Tony 最後一個問題想問你啦，你就因為爸爸年紀都比較老啦，咁所以你就要去幫佢手。如果第日你嘅小朋友，你會唔會都要佢去幫你手咧？ 問得好， 多謝你。 唔會。 咁你哋咪就会成个家族嘅生意咪会断层咯？ 都比较危险啊，即系有时。 但佢可以做老板唔使入去地盘噶， 都唔系啊，都好危险。 我都唔觉你成日入地盘嘅， 你唔觉啫？ 系咯， 佢入嘅时候唔话你知啫， 入唔话你啫，好辛苦嘅。 系咁有啲乜嘢辛苦嘅嘢而令到你觉得你个即系如果系你仔仔嘅话，你唔俾佢入咧？ 佢有三个仔噶， 我都觉得危险啫，主要啦。 即系自己 中意，系你中意嘅都可以入嘅，咁系嘛？即系去做嘅。咁、如果唔中意嘅都唔勉强嘅，即系咁咯。 吓、 咁一年两个礼拜，我哋 thank you 晒阿 Tony 啦。 系啦，起码对拆楼又多咗认识啊。因为呢方面我哋其实睇又睇得多，听又听得多，但系唔了解咯。 我真系唔知道，原来香港都有分类一个， 我都 有噶，有噶， 好多嘢 好环保噶， 系咪啊？ 系啊， 所以多谢你，你话俾我哋听，令我哋了解多咗。 多谢，系啊，你个公司冇人接手，可以交俾我噶。 咁你快啲开翻间， 我谂住接手你嗰间啫。 香港靠你啦。 Thank you, Sai. Thank you, bye bye. 區上面遊走爬行嘅時候，你就會發現，咦，真係突然間有啲樓會唔見咗嘅，就係因為頭先咧呢個有情牌嘅樓宇拆卸師啦。轉頭翻嚟有音樂説，敏感時刻同大家講聲拜拜。Bye bye。